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现在正是小两口感情甜如蜜的时候，好朋友闺蜜的十句安慰也顶不上情人的一句温言软语，这也在情理之中。但这也说明冯珍珠的失踪不是蓄谋已久出于主动意愿的失踪，跟之前甄从云的离家出走不一样，他在离开时明显没料到自己会再也回不来。 冯部长，方便让吴公子过来吗？ 我已经派人去喊了，应该马上就能到。 说曹操，曹操到，跟着吴武一起过来的还有岳定堂。林叔有点意外，岳定堂明明说自己下午学校有事儿的，林叔有种多管闲事儿被当场逮住的心虚感。岳定堂则朝他挑挑眉，好似根本不惊讶林叔会在这里，或者说对方正因为知道林叔在这里才会过来的。冯部长没瞧见两人的眉来眼去，他迎向女婿态度亲切热络。 哎，你来了。 爸，大哥大嫂，是不是珍珠有什么消息了？ 吴武对冯家人的称呼很是亲近，已经与一家人无异。吴四和吴武虽非一母同胞，性格也南辕北辙，但对冯三小姐都很是爱护。林叔见过冯三小姐的照片，那的确是位美人。美人风情各不同，能与萧月成为好友，举止教养自然也说得过去。这样的大家闺秀必然是被众多男子喜爱追求的。所以吴四虽然死于非命，也没人埋怨冯珍珠命硬克夫，还有不少人因此看见机会重新追求，最后却由吴四的弟弟吴武拔得头筹。萧月说过，冯珍珠跟吴武在一起之后虽然很开心，但偶尔也会失神，还会跟他说吴四回来了的话。但萧月也说过，吴四和吴武不仅性情完全不同，连爱好、举止、长相都很容易区分。那么冯三小姐就不存在把吴武当成吴四替身的情况。吴武对冯珍珠失踪的事情很关切，每天都会打来电话询问近况，自己有空也会过来，来的时候还经常带着礼物，礼数让冯家很满意。如果不是冯珍珠突然失踪，这就是一桩天作之合的婚事。 你别急，我们刚才又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好像是珍珠在向我们求救。 会不会是珍珠被坏人囚禁在哪个地方，趁人不备打的电话，又或是出于什么苦衷没法明说？ 电话是个稀罕物，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或者行政公所一类的地方是装不起的。我倾向于这通电话不是冯小姐打的，如果是陆同仓手下干的，他们绑人是为了贩卖，也没有必要再打电话过来骚扰。 我也不是没想到这一层，但是现在除了那个陆祖德，可以说是毫无头绪啊。林先生，您看能不能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？ 这位是？ 哦，他是 林叔，我的好友，平日也是我的秘书和助理。 萧月的朋友和岳定堂的朋友，那完全不是一个分量。冯部长心里自然有杆秤，轻重一目了然。吴武公子恍然跟林叔握手。 啊，幸会幸会。 林先生擅长追查侦缉，上回很有名的袁公馆谋杀案，还有前几天春山会的事情，都多亏了他鼎力侦破。这次我请他过来帮忙，希望能尽快找到小女。 冯部长过奖了，咱们还是聊回冯小姐的事情吧。我听仆人说，冯小姐失踪当天出门之前跟吴先生通过电话，是吗？ 啊，是的。 我能否知道你们说了什么吗？ 也没什么，都是寻常问候。他说他身体不太舒服，因此推了跟萧月的约会，我让他好好休息。当时我正在杭州，还说要买礼物回来给他，这不，几匹正宗杭州丝绸还在家里摆着，可惜没来得及送就遇上这样的事。 他的说法跟萧月以及冯家仆人是对得上的。 那我再冒昧问一声，冯部长和吴先生平日里是否得罪过什么人物？ 如果这几通电话跟冯小姐的失踪有关，那对方也许并不要冯小姐的性命。 什么意思？ 意思就是对方在用冯小姐暗示威胁你们，等你们做到他要求的事情，他应该就会平安无恙。 但电话里不是什么也没说吗？ 正因为什么也没说，才让你们抓不到把柄。冯小姐平时要么上学，要么在家，顶多跟朋友出去逛逛街，人际关系极为简单，怎么会认识那些三教九流的人，干出这种绑架威胁的事情？ 不是说可能跟春山会的人口买卖有关吗？ 人口买卖会接着打来几通骚扰电话吗？ 这…… 贤勋，你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如果与案情有关，还请坦白告知，我绝不会怪你的。只要珍珠能平安无事，需要付出什么我都在所不惜。 没有没有，我也希望珍珠能早日归来，怎么会隐瞒事情不说呢？ 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在他身上，这样无声的攻势下，饶是五五也有点顶不住，不禁露出苦笑。 隔壁学校有个女孩子喜欢我，但我已经明确拒绝过她了，她也知道我跟珍珠订了婚，很快就是有妇之夫。上回遇见他，他当着我的面说一定要让我后悔，但我想他一个姑娘家不至于也没能力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。可你们刚这么一说。 你那位同学姓甚名谁？ 他叫杨春和，是我们隔壁女子大学中文系的同学，读大二。我们是在一个观星协会上认识的，我对天文很感兴趣，那个协会的姑娘很少，他要是每次沙龙都必到的，久而久之我们就认识了。 你们确立过恋爱关系吗？ 当然没有，我们只是在天文上谈得来，他想象力很丰富，总能为每一颗星星描绘出一个精彩的故事。聊天时也有其他同学在场，他曾经对我表示过好感，但我也告诉过他，我喜欢的是珍珠，只能与他当朋友。 他的家庭境况、人口关系你知道吗？ 我刚才就说过了，我们除了天文和观星很少聊别的话题。 冯部长，那您这边？ 我新晋上任，但也一直在南京那边。我夫人和大儿子同样在南京。如果有对手做出这种下作肮脏的事情，那么他首选也应该是捉襟或犬子才对。 嗯，的确。目前来说，我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建议您几头分开寻找，巡捕房那边的人手不能断。哦，还有。要找人去查吴先生说的那位女同学，毕竟她也是有嫌疑的。再者，我会去问问陆祖德和荣姐，看能不能从他们那边找到什么突破口。冯部长，如果再有这样的电话，您一定要接，尽可能询问对方身份，起码弄明白对方玩这些把戏的目的，我们才好对症下药。 我知道了，我这就给警察局去电，让他们查查这个杨春和。 眼下暂时没有灵书的事情了，他跟岳定堂告辞离开，提也没提冯部长那个装满美钞的匣子。岳家不缺钱，那些钞票可以当作奖赏，但给灵书和给岳定堂好友这两层含义是不同的，冯部长也拿不出手，就让长子另外准备了一些礼物，客客气气把灵书和岳定堂他们送出冯府。岳定堂看他一脸促狭，就知道他憋了一肚子话。前脚刚离开冯家，岳定堂生怕他憋坏了，主动道： 你可以说了。 我怎么觉得自己有点狗仗人势，狐假虎威啊？岳长官这么急着赶来，是怕我被欺负坠了你的威名吗？ 岳定堂无语，他头一回看见有人把自己比作狗的，这语气仿佛还很光荣。被冯家轻慢，林叔非但没生气，反倒觉得冯部长挺有意思。活生生的官场现形记可不是有意思吗？冯部长这本事果然是块当官的料，反倒是冯亮多年不见依旧有些扶不上墙。看冯部长的意思，应该也不指望二儿子继承家业了。 我倒不是怕你受委屈，反正也没人说得过你。我就是见不得别人对你横三横四，恨不得在你身上烙上我的名字，走到哪儿都有人长眼线。 岳定堂慢悠悠地说着，跟林叔肩并肩一起走。 他知道林叔一定会管这个案子，索性提前去一趟吴家打声招呼，也方便之后询问调查。没想到冯家正好来了那个电话，冯部长派人去请吴武，他便也跟着一起过来了。岳定堂不像别的豪门弟子，出入非得坐小汽车来彰显身份，此处离岳家不远，走回去也就二十几分钟的路程，迎着晚霞，身边有最在意的人，安宁平和，时间静止，他觉得走多久也不是问题。 岳长官说情话也这么霸道吗？ 那你喜欢吗？ 马马虎虎吧。 口是心非。 哎呦，差点忘了，那个匣子里头起码1000来块的美金呢。 你钻钱眼里得了。 夜里林叔在岳家吃了饭也没回去，林瑶早就习惯弟弟会三不五时借宿在岳家，老管家专门给林叔收拾出一间客房，林叔倒是老老实实地睡在客房，反倒是佣人收拾房间的时候，经常发现岳定堂的卧室里被子整整齐齐没动过。不过这天晚上他们的睡眠质量注定不会那么好，因为所有人都被半夜的一通电话给吵醒了。 喂，岳公馆， 我是冯子清，请岳定堂先生听电话。 谁的电话？ 哦，少爷，冯家大少爷打来的，说要找您。 冯子清打来的？这个时间来电话，恐怕是又出事儿。 喂，我是岳定堂。 岳先生，我是冯子清，您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林叔先生啊？ 他就在我旁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我们刚刚又接到了鬼来电，还有那个杨春和也失踪了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